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正在缓和，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下周初多云同有微雨，渐转潮湿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17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7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8点，升20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2.2，升6.6；盈富基金28.75，升3毫。小米集团11.1，升3.2；中国平安93.6，升1.5；友邦保险84.4，升2.6；阿里巴巴210元，升2.8；建设银行6.8，升7仙；港交所261.8，升9元；中芯国际12.76，升8.2；美团点评103.4，升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1，英镑10.302，瑞士法郎8.032，澳元5.455，加元6，新西兰元5.237，欧元8.7339，每百日元对港元7.1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01。港金现价报14,13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46美元，卖出15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车公庙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对开咧慢线封闭，咁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车公庙路去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车公庙对开有水管紧急维修，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观塘协和街咧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慢流嘅。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牛头角下村。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阿一祝愿各位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同埋记得 Hanser 师兄祠堂 like 我哋嘅 page 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睇清楚卖方提供嘅售楼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唔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同所有开支，谂清楚拣楼唔好超出负担能力。如果冇签买卖合约，之前俾咗楼价5%嘅订金会没收噶。 潮流就兴网购啦，特别系呢一啲大时大节，我哋都会有机会由外国订购食物啦、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者系指甲嘅外用产品噶。如果你都有呢个习惯咧，咁你就要留意一下产品嘅包装啦。

抽拣你有布志伦最新排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如果我们的语言是为自己》，应该同 Jazz 都几衬噶，嗬？咁就啱啦。今日回魂 live 咧，要同你感受一下 Jazz 嘅魅力。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奄住奄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我哋系呢个吓，即系2020年啊，第一次有我哋呢个回魂 live 啦， 所以就有啲好高级嘅表演要带俾大家，真系系啊！ 咁我哋今日有钟一乐啊 ，Roger， Hello，Hello，Eric，Hello， 山仔， 系啊系啊，阿琼啊，阿琼 ，Hello。 因為我哋上一次咧，即係佢出呢個 songbook 嘅時候咧，我哋揾佢上嚟介紹咗張專輯啦。咁我今日就現場你見到佢嗰本 songbook 啦。 我想話係真係好學生嘅嗰啲配置嚟㗎。 係啊，以前啲 file 夾，然之後入邊係一個個袋裝住曬嗰啲 notes 嗰啲咧，居 file 咧， 好神奇啊！咁樣 係啦。 但係我想問一下，即係佢跟咗你幾耐 㗎？啲我有好多本呢啲嘅。 呢啲人好學生啊！你啲 notebook 都唔止一本嗰 套，系啊，同埋入边咧，我好欣赏佢就，其实今日冇 OK 噶，其实你想唱边首，你拣啦，任拣 OK， 系啊， 呢啲都有噶，真系啊， 系啊， 有啲手写、啊，好残忍。 今日咧，阿 Roger 咧就系、是、其实带埋佢一位朋友啦，好嘅拍档啦，阿 Jasrell 上嚟啦，系啦、啊，因为。世界級嘅一位嘅 pianist 嚟， 系绝对系， 系咯，其实佢都唔知 pianist 啦。我听讲佢系由唔知十八个月大就已经识唱歌啦， 系 四岁就开始行 tour 啦，嗰啲咁样。 四岁嘅系， 四岁开始行 tour， 开始专业咁样玩音乐咯。 系咯，除咗琴之外，识吉他啦、bass 啦，跟住自己唱埋啦， 可以自己做一对 band 咁样。 系啦，我想问你哋两个点样结缘嘅？其实 系第一次我哋录碟嗰阵时，中四兄弟第一只碟，2009年中声。咁2008年錄音嘅時候，我哋就要揾一個 pianist 可以彈到我哋想要嗰個風格啊。咁我哋就咁啱咧，有個 magazine 就選嗰啲好勁嘅音樂人啦，喺香港。咁我就見到，咦？第一係黃耀明，第二係佢，咁應該好勁啦啩？ 咁於是就 approach 佢。 就 approach 佢咯，系啊， 哦，一见如故嗰啲咯， 系一见如故，咁佢又好明白我哋想做啲乜嘢，咁我又知道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咁就一拍即合咁样就合作咗成十几年啦，而家。 O K， 但嗰个 touch 咧，譬如你系可能弹系英文，即系唱 jazz 啦，同变咗你可能而家广东歌唱 jazz， 个 touch 有冇唔同啊？其实 冇嘅， 系。 其實冇， 即係都係嘅，都係 jazz 啦， 都係佢 handle 嗰個。 冇錯，咁即係可能會大家會要商量一下，有一啲位可能，譬如話有啲廣東話嘅音，佢一定要咁樣走，你唔可以轉，即係我唔可以因為用個廣東話嚟就佢噶嘛，所以佢一定要就翻我嘅。其實英文就唔同嘅，英文係 monotone 啊嘛，所以 monotone 就你中意點唱都得噶嘛。 係 ，OK， 好，所以而家譬如係除咗係做碟嘅時候啦 ，live 嘅演出都。时都会一齐， 好多时候都系嘅。 O K， 佢有冇 inspire 过你一啲？ 我梗系有啦，咁 inspiring 呢个人。 例如咧，我想知道，同佢相处咗咁长嘅时间， 我諗同喺佢身上學到好多音樂上嘅嘢嘅，真係即係我諗唔係淨係知識添啊，係點樣去 approach 個音樂啊？即係係啊，因為佢係好隨意嘅，好多時候佢每一次彈嘅嘢，佢唔會再 repeat 嘅下一次。 哦， 即係每次都唔同啊！ 每次都唔同嘅。佢係冇背到，即係佢係背咗嗰隻歌嘅一個框架個 structure， 係 就每一次喺個 structure 裏面佢係自由奔放咯。 咁你點算啊？ 我咁呢一個同我就好夾啦，因為我都係咁嘅， 係 即係每一次演出都唔同嘅， 每一次都會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即係我作為一個歌手，咁其實歌手同一個我哋叫 solo instrument 咧、 yeah. ， 其實好似嘅，即係我哋最主要一定要做好嗰、那個就係、是、將嗰個 melody、要唱好佢，係啦。咁但係有多時候可能有一啲歌呢、就會比較上發揮可以多啲、可能會多啲可以多啲即興嘅位呀，咁嗰啲我咪可以同佢一齊去對話咁樣囉。 哦， 係呀，好玩嘅。 我第一次聽。 即係其實都似 improv 嗰個嘅。 直情係，因為爵士音樂嗰、那個、即係所有 improv 其實係由爵士音樂嚟㗎嘛。所有 pop music 裏面嘅。即係佢即興都係爵士音樂嗰度嚟，咁爵士音樂就係有呢個傳統咯。其實 哦 ，OK， 所以你今日一陣聽到嗰啲版本咧，佢係喺 live 唔會再 repeat 噶啦， 係一次嚟一次 啊， 真 係。係啊，呢、這個亦都係 都唔一樣嘅， 係咯。所以呢一個亦都我覺得就係 live performance 有趣嘅地方咯，就係嗰一次你 miss 咗。下一次個成個 chemistry 就會好唔同， 唔同嘅可以係啊。 OK， 嗱今日咧，因為阿 Roger 咧就帶埋佢嗰本 songbook 上嚟啦，咁入邊就攪咗好多啦，咁樣係啦。咁但係你第一首揀咗呢一首咧，係林子祥嘅歌嚟嘅， 係冇錯啊，幾段情歌。 OK， 點解嘅咧？ 冇啊，想 show off 啊 ，Jazrael 有幾勁嘅啲琴。 目標好明確， 係。但呢首歌對於你嚟講咧，即係你擺得落你自己嗰本 songbook，即係都一定有一個原因，點解我會將佢放落嚟？ 我覺得係廣東話歌裏面其中一首寫得最好嘅歌。 嗯， 係啊，即係佢你填咗英文詞，你就直情覺得呢一隻係一隻鬼佬歌。 係，OK。 係咁，你知道林子祥都半個鬼佬啦。 Yeah 咁佢因為佢個如果講得好音樂嘅嘢就係佢啱 噶啦，你講得好音樂都得嘅。 係咩？係咩？ 我哋聽唔明 啫嘛。我明㗎， 即係林子祥寫副歌嘅時候，佢係由個 minor 轉咗做 major 嗰下，係寫得好靚嘅。我想講， 係 啊，咁由個 major 又轉翻去 minor， 咁我覺得呢隻歌係好有國際視野，所以揀咗上嚟去唱俾大家聽咯。 OK， 歌詞方面咧，你自己都喜歡 哦，都係嘅。咁啊，鄭國江老師嘅詞就我曾經問過佢，我話喂，心底愛跟輕風定係清風飄過啫？因為有幾即係啲人唱親都唔同嘅喎。之後佢同我講，佢話其實我唔記得㗎啦。 大家自由發揮啦。 之後我最後都係跟翻原版林子祥。唱清風咯，佢 係哦 ，OK 所以一陣間今日咧就係啊，一陣間第一首就係 Roger， 係就係同阿 Jazrael， 即係今日呢位嘅琴手啦，係啦，就會係一齊演奏呢一首幾段情歌嘅，係啦。咁我哋頭先聽個 rehearsal 嘅時候已經聽得出咧，係嗰個琴嘅 proportion 係好多嘅， 係 啦，亦都好高級嘅， 係啦。唔好成日用呢個字啦。 咁你想用咩字啫？ 好聽得唔得？ 又好聽又高級得唔得？ 都得嘅。 好啦，今日時間交俾 Roger 同埋 Jazrae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台湾军方一架载有13人的黑鹰直升机在飞行途中失事，军方证实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人罹难，另外5人生还。蔡英文总统争取连任竞选办公室发声明，表示由于今次事件，蔡英文作为三军统帅，同行政团队正以全力进行救援并厘清事故原因。蔡英文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即日起3日将会暂停选举造势活动同相关行程。韩国瑜竞选办公室亦都发声明，对事件表达深切哀悼。韩国瑜向英勇的参谋总长和不幸殉职的人致以最高敬意，呼吁在事件原因未厘清之前，各界不要多加臆测，静候军方调查，未来都要思考如何确保意外不再发生。武汉出现多宗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消息指一个近日曾经到过武汉的女子到将军澳医院求诊，表示自己曾经到过武汉，但没有去过有关的海鲜市场。据了解，初步诊断她并没有发烧。医管局发言人表示，屯门医院在前日接收一个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和发烧的女病人，病人报称病发之前曾经前往武汉，院方随即安排有关病人入住隔离病房治疗，并已经将病人的样本送往卫生署作化验。病人现时在屯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医管局发言人表示，早前接获内地出现不明肺炎个案的通报之后，已经通知前线的医护人员提高警觉，加强留意肺炎求诊病人的临床情况。发言人强调，若果前线医护人员发现有怀疑个案，会即时将病人安排在负气压病房隔离治疗，并尽快提供所需的化验测试。医管局已经将有关个案通报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同中心保持紧密联络，跟进情况。武汉出现多宗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大多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本身是环保触角义务总干事的荃湾区议员谭海邦表示，每日有两班高铁途经武汉来港，呼吁听日起暂停南下高铁途经武汉站。谭海邦说，武汉的乘客和其他乘客在同一个车厢经四个钟头的车程来港，在车厢内传播风险相当高，政府和港铁应该交代会不会加强有关列车的检疫工作，来港高铁列车不停武汉站是较稳妥的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下周初多云同有微雨，渐转潮湿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7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7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8点，升20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1.6，升6蚊；盈富基金28.7，升2.5；小米集团11.16，升3.8。友邦保险84.75，升2.95；中国平安93.75，升1.65；阿里巴巴210蚊，升2.8；港交所261.6，升8.4；建设银行6.79，升6仙；中芯国际12.68，升7.4；美团点评103.5，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08.81，瑞士法郎0.971，澳元0.7，加元1.299，新西兰元0.672，人民币6.96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港金现价报14,1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19.55美元，卖出1,51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三点半钟翻嚟嘅苏造音乐咧，我哋今日继续我哋两位嘉宾啦，有钟一乐啦 ，Roger，Hello， 系啦，同埋今日同佢一齐上嚟演奏嘅 Jasriel 啦，就系负责弹琴嘅个今日， 琴师 系啦，虽然佢系识弹好多嘢。但我哋冇咁多嘢俾佢彈， 得我哋呢個琴好見得人嘅，所以就特登攞部琴出嚟俾佢。係， 多謝多謝。 不過同埋我好欣賞咧，即係頭先聽過你唱幾段情歌咧，我好中意佢哋嗰種 chemistry 咧，好鬆融啊。 啊，係啊 係 啊。 係啦，即係譬如佢中間咧，我見到佢咧唱到半路嘅時候，因為頭先嗰首歌好多係 solo 彈琴嘅部分啦，阿 Roger 攞個手機出嚟影住彈琴，但突然間佢知道，係時候入翻啦我。 我好驚訝佢入得翻喎， 即係呢種默契同埋呢種輕鬆咧， 係啊。 是咯，但我想问，譬如刚才你都提过是 improv， 即是即兴啦。咁如果即始终是 live 嘛，咁可能会甩咗或者点，咁会是一个咩嘅情况嚟？其实 是好玩嘅，即系你知 live 嘛，就系咁就系嗰个 moment， 你想点样就应该要好，即系头先用松容嗰个字，我觉得都系。其实爵士音乐佢讲头一样嘢系讲自由嘛。即係佢唔係一個完全冇曬譜嘅自由，佢有譜嘅，即係佢唔會唱唱下幾段情歌會突然之間變咗第二隻畫出彩虹咁，唔會噶嘛，即係除非係特登嘅啫。咁所以佢係有個 structure， 咁你喺 within 嗰個 structure 裏面，你點樣去自由咁樣去玩，其實係一個好正嘅事。咁譬如話，如果我真係甩咗，咁 Jasriel 佢會聽到，因為佢一路聽住我嘅，其實咁佢咪可能會揾啲嘢兜翻，兜到變咗我錯嗰下都變咗啱噶嘛。 Oh， 即可以是咁样嘅 ，OK， 系啦。咁或者有阵时候可能我突然之间即兴想做一啲嘢新嘅，冇喺录音嘅时候做过嘅。咁佢一路听住，咁佢本来唔知嘅。咦，你做啲咁嘅嘢，我又做翻呢啲嘢咁样咯。 猜波咁样， 系猜波咁样咯。 OK， 我咁你去过咁多唔同嘅演出咧，有冇啲系几 memorable 嘅一啲 performance 你自己？ 都好多噶，其实真系，因为有一次试过喺一个场馆嗰度做紧个 show，突然之间系停晒电咯。是啊，全部电停晒。 香港定系？ 香港嘅系。咁突然之间咪都冇埋，咁我就都系啦，即系嗰种爵士精神就系你要临危不乱噶嘛，你冇理由突然间停晒嘅，就音乐继续弹，虽然细声咗好多，咁我点咧？我就咦个咪唔够声，我就行落去啲观众度同佢哋唱咯。 哇， 系几开心嘅，其实都 我觉得好似更加好 feel。 但系嗰阵 啲人系话嗰个系一个 magic moment 咯，佢哋讲翻系，即系突然之间唱到真系好得意。唱到副歌嗰一下，一唱个副歌咧就全部起翻晒，突然之间好大声啦，变咗。 你唔讲都以为系效果， 系啊， 特登嘅安排， 点会夹到咁准嘅咧？ 系啊，仲要咧，几时开始系停电嘅咧？系啱啱啊，罗乃新老师弹紧佢个 piano solo 嘅时候，突然间停晒电。佢仲要咧喺演出之前同我讲，佢同我讲话 ，Roger， 我个 part 咧其实可唔可以系唔入咪咁样去弹嘅咁样？即系我觉得好神奇咯，点解会咁样发生嘅咧？佢真系冇，最后真系冇入到咪啊，因为个咪都坏埋。 系哇，咁真系好 magical 喎， 好 magical， 系。 同埋嗰个安排应该我觉得系一个惊喜嚟嘅。 系啦，之后有啲人就怀疑。而會唔會其實阿羅老師走去 買通咗後面嘅電線， 剪斷條電線先，諸如此類咁樣。嗱，咁啊，但係跟住今日咧，阿 Roger 就揀咗另一首歌嘅，係啦，就係、是《激光中》。 佢 咁都停電嘅 moment 咩？ 呢首係我哋揀啊，阿瓊揀嘅。 係啊，因為我實在覺得咧，新年我哋聽啲刺激少少嘅幾好 咯。 同埋咧，講係呢一首歌叫做爵士版嘅時候，你即刻。你會點 啊？ 搞 啊！ 呢單嘢 一個琴底，你真係好好奇啊，充滿咗。 係、嗯，但係係咪？但係你聽呢首歌係本身已經知道係，咦？佢有 potential 可以成為一首 jazz version 嘅。 係，因為如果有嗱，又講下啲音樂歷史嘢啦，即係唔係嗱？因為激光咗係 disco 啊嘛。 係啊， 其實 disco 係黑人音樂。 Yeah。 係啦，咁黑人音樂咧，你倒翻轉頭一路數咧，就數數下會變咗爵士音樂嘅， 係 即係嗰個演變其實一路個脈絡喺度嘅， 係 係即係 disco 其實係由呢個叫做 Philadelphia Sound 嗰度嚟嘅 ，Philadelphia Sound 咧就由呢個 soul 係、 funk 嗰啲度嚟嘅 ，funk soul 咧其實就由 R&B 同埋 jazz 度嚟啦， yes. 所以係。是玩到的根本上 是 不会玩不到 OK 是 但这首歌本身是有 rap 啦 而 hip hop rap 呢 是由 disco 到来的嘛、 哦、 所以其实是一脈相承的全部 OK 是 但我都有好奇他会怎样做 唯一能够挑战到你就会不会可能如果是有些是中樂做底的将它转到 jazz 会不会就反而 冇咁 即有一个新的 chemistry 的 其实有些人在做的台湾有人在做緊㗎，係、哦、啊， 因為 我哋都合作過， 唔同嘅源頭嚟㗎啦嘛，即係頭先你講黑人音樂，但係如果中樂就真係另一種。 係啊，台灣有一隊叫司竹空啦，香港有伍卓然啦，我哋都合作過一齊玩嗰啲咁嘅騎呢嘢。 但其實乜係咪冇歌係唔啱做 jazz 㗎？咁講法？ 有嘅，其實有啲係真係做唔到嘅，即、就、係、是、做咗會好怪咯，你會覺得，你覺得硬係就。格格不入咁樣，係啦， 揾一聽唱到，我諗 我 成首都唔啱嘅。 為我啲嘉賓咧，但呢個時候先將個時間交俾 Roger 同埋 Jasriel 啦。咁、有呢一個係爵士版嘅 激光鐘 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挡。嘿、hey, ，将今晚交给我，我要为你唱尽好歌，施展我一身解数，在那激光中穿梭，我用箭之笔将你来锁。姓什么？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有耳朵，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触摸，好过触摸你心窝。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挡。嘿，歌声似激光奔放，我发现我发亮发光，冲击你使你心火烫，令你身躯的确刚如劲波激光摇摆摇荡。 Do it, Jess. 光加熱就等於火，火加歌就等於我。光加熱就等於火，火加歌就等於我。光加熱就等於火，火加歌就等於我。光加熱就等於火，火加歌等於我。 係咪好估唔到啊？ 但我覺得嗰個氣氛咧。是有種咧好引人想再聽長少少嘅感覺，係啊，即不斷 repeat 想聽。 同埋我好中意佢哋自己飛out。 喂，呢、這個真係好難得嘅一個技能嚟，我哋話。因為開始嘅時候我就聽到佢哋喺度夾緊會飛out咯，仲話飛out。How can 咁 樣？點解係咪要我哋停啲相同時幫人拉低個飛打？但係唔係， 佢哋自己嚟啊！ Live 次次玩親呢隻歌，啲人都好興奮嘅。係有陣時，譬如話，如果 Jazzro 唔係彈個真琴，佢彈個電子琴，佢就真係做嗰啲八十 retro disco 嗰啲 beat 出嚟咧。啲人一聽到就瘋狂噶啦，呢啲 beat。 哦 ，OK， 咁所以今次因為鋼琴啦，所以出到嚟嗰個化學效果 就變咗高級啲啊，係嘛？ 即係揸喺手上咪杯 drink 會唔同咯。 啱啊，嗰種。 咁你即係似 on rock 嘅咯，就唔係飲 cocktail 咯。 但我想问你，系咪有同佢解释过嗰首歌点解？因为我见佢弹嘅时候咧，佢自己都会忍唔住喺度笑。 有嘅，有嘅，有嘅。佢知道晒成个 background， 点解要唱呢只歌啊？嗰啲都知嘅。 系，OK， 所以翻译晒个歌词，诸如此类，同佢 同佢讲一次咯。咁佢会问嘅好多时候，即系喂呢只歌讲乜嘅啫？点解你要拣呢只歌啫？咁我会同佢讲话呢只歌真系好 hit 啊！最近 系 我一定要唱。 点样解释？ 我记得 and fire。 我记得第一次同佢夹呢只歌就系啱啱呢只歌 hit 翻嗰一日，咁之后我哋之后咧就啱啱就系我 songbook 歌集嘅CD 发布会啊，咁我就话我哋一定要喺 CD 发布会唱呢只歌，咁佢就漏夜就听咗咁样学咗佢咁样咯。 哇，天才真系 一晚可以搞掂， 真系天才， 系 啊。嗱，我哋头先有两首系 cover 嘅作品啦，跟住之后咧就揾翻系中氏兄弟一首自己 original 好 原创嘅作品啦。呢首叫做《麻醉式快乐》。嗰個 beat 咧都係好啱，即係呢一種新年啦。咁但係個歌詞都係提，我覺得係一種提醒嚟嘅，係咯。即係你每一年其實年頭嘅時候，你都可以反思下，其實今年我想做啲咩嘢，有啲咩意義，諸如此類咁樣樣啦。 即係唔好麻醉式快樂嘅 New Year 新年， 或者全年都係啦。 做翻啲有意義嘅嘢啦，大家一齊。 係咯，但係當年你寫呢首歌，你哋一齊寫呢首歌嘅時候，那個 background 大概係點樣樣？ 2014年 係，OK， 係一講 大家明啦嘛， 係2014年，唔係即係見到有啲咁嘅人啊嘛，真係係即係佢哋就係沉溺喺自己嗰個好開心嘅世界，為咗升職啊等等啊，咁好似乜都聽唔到咁樣，其實係咁樣咯，或者佢哋會睇啲好片面嘅。报章之后就当是真理咁样，所以就写咗呢一种人出嚟。咁我哋嗰阵时谂呢只歌系都系要多谢阿许冠杰嘅，其实咁啊，因为佢系写呢一种歌嘅专家嚟嘅。咁我哋就觉得啊，我哋嗰阵时2014年极嗰只专辑，想有一只咁样类型嘅歌，咁所以就。即係向佢致敬啦，叫做亦都如果大家睇翻個 MV 咧，係畫嘅，即係有個叫麥兆峰嘅動畫家幫我哋畫。其實第一段成段都係半斤八兩嗰只腳嚟嘅， 係啊 ，OK， 係跟翻佢咁樣咯，成個都係半斤八兩啊嗰啲玩法。 系啊 ，OK， 所以即系一般人听可能 jazz 就净系会哦，可能有啲情歌啊，可能即系又是甜蜜圣诞啦，圣诞 feel 嘅歌啊， 好冧咁样。 系啦系啦，但系其实佢可以承载好多唔同嘅内容喺嗰度。 系 咯，但譬如 jazz， 如果你话系爵士乐嘅歌，佢可能写一啲可能社会性啲嘅题材，多唔多呢啲作品？ 都唔少嘅，其实系有嘅。咁呢一尤其是 blues 咯，即系蓝调。爵士樂裏面有分噶嘛？咁其中一種就係藍調啦，藍調係好多社會性嘅嘢裏面。 OK， 因為講好多 hardship 啊，諸如此類。 但佢用字都係會咁嗲嘅。 嗱，呢個就去到香港嘅一個香港化咗嘅 blues 啦，我會咁樣去諗啦。但你知其實 rock and roll 本身都係由 blues 嗰度嚟，其實即係成件事都係。 都是咁樣噶啦，即係我覺得冇乜違和感 啦。係所以一聽個歌詞咧，係真係好 get 到頭先有少少 rockabilly 嗰啲 feel 嘅， 玩嘢啦。 係啦，但係今日聽佢今日唱呢個版本咧，睇下你又得到一個點樣嘅感覺。 好啊， 係啦，咁又將個時間交俾 Roger 啦，同埋 Jasper 啊，有呢一首係中氏兄弟嘅《麻醉式快樂》啊。 成日戴住米白领呔，又着住礼服去街，常被人话怪，麻木地笑着对住你讲，话世上快乐最爽，日日晴朗，平和地理论佢扮晒醒，但对热风或冷嘲谢绝回应，无视世俗怪异眼光，闹佢亦会任你讲，硬面皮像钢，为了安稳甘愿见制愉快，爆竹声即快快，问佢点睇不表态，只是理会背面报章，在报道的尖端的创伤败坏成导向，仍强调社会继续美好，顺服永远也是最好，但愿能做到，旁人说他未够敏感，为霸道制度降温，为极权护荫，其实对政治缺乏了解，问他亦作甚费解，有怪莫怪，你说他疯癫思想变态，又说他偏激不懂世态，问他点睇怎表态，人爱信实正义他不感兴趣，灵要制造快乐也不管错对，沉醉这段自幻自真的感觉里，就算妄自菲薄也不觉受罪。灵要制造快乐也不管错对，沉醉这段似幻似真的感觉里，就算妄自菲薄也不觉受罪。沉迷着过分的正面意识，为恶等过度粉饰，像太平盛世，全人类擘大雪亮眼睛，望佢会最后觉醒，但系唔实际，迎面向着四面八方，自觉再发热发光，再大明大方，仍无惧世俗怪异眼光，誓要用快乐掩饰残酷实况，活在正安好优质世界，做个乖乖简单快女，问佢点解不表态，谁人能预告，无人能奉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时来运到，和恨能达到，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唔知系咪真系好心得好报啊？和幸达到。 111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86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8点，升20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1.6升6蚊，盈富基金28.7升2.5，小米集团11.16升3.8。友邦保險84.75升2.95，中國平安93.65升1.55，阿里巴巴210元升2.8，港交所260.4升7.4，建設銀行6.8升7仙，美團點評103.6升1.7，中芯國際12.7升7.6。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9，英磅10.302。瑞士法郎8.035，澳元5.455，加元6.003，新西兰元5.238，欧元8.7369，每百日元对港元7.1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49。港金现价报14,1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8.9美元，卖出1,51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交通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上怡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丽业街这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另外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嗰度咧，都系比较车多一啲，龙尾喺中港城。咁提一提大家啦，喺沙田啦，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车公庙嘅慢线系封闭咗，因为咧要做水管紧急维修，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成日都坐喺度。拉筋可以帮你保持筋腱的弹性和关节的稳定性，对于预防都市痛症很有帮助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朋友，你迷恋剑毒品 ，Say no。 可以去 shopping 咯。 哎呀，但阿田啊，你买还买、哦？留意一啲国家咧，譬如加拿大啊，或者美国嘅部分嘅州份咧，已经将一啲消遣用嘅大麻合法化。当地嘅市面啊，一般嘅铺头咧，都可能有唔同形式含有大麻嘅产品嘅，包括咗食物啦、饮品啦、用喺皮肤噶啦、头发又或者系指甲嘅外用产品。同埋大麻嘅提取物一齐出售噶， 系噶。不过咧，含有大麻又或者系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系受到香港嘅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将呢啲产品带入香港啊，系违法噶。 知道啦，知道啦，蒲姐阿祖，你哋讲咁多都系想提我买手信俾你啫嘛。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 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能做到，要为耳朵种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3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嚟到4点钟之后嘅苏联音乐咧，我哋继续有今日我哋两位嘅嘉宾啦，有钟一乐啦 ，Roger 啦 ，Hello， 系啦，同埋有 Jasriel 啦，就系我哋今日嘅 pianist 啦，系啦。我听过三首歌咧，你知我最中意系咩？ 咩？ 佢哋中间咧成日会笑啊， 系啊，你见到佢哋两个系好 enjoy， 好投入喺音乐当中嗰种嘅轻松。Yes.頭先話鬆容，鬆容， 一日係啊，成日都會笑住去唱歌， 因為佢有陣時彈啲嘢，佢有陣時彈啲嘢幾好笑嘅，即係佢係有啲，即係有啲嗰啲叫咩啊，即係 inside joke 嘅， 即係佢會突然間彈一下嘢，係特登引我笑嘅。 你聽到啲咩？ 音樂人嘅幽默感係同我哋有啲唔同， 唔係 佢哋嘅 language 係嗰個世界啊，係 唔係？即係因為有陣時，譬如佢可能我有陣時會話佢唔會。特登去彈翻之前彈過嘅嘢， 係啊係啊， 佢有陣時會特登彈翻之前嗰次彈過嘅嘢，即係引我笑咯。 哦、，surprise！ 係啊，冇錯， 估我唔到咧咁樣 咯，係啊，冇錯。 所以真係有一陣嘅默契先做到呢一種，係呢種嘢， 同埋記性好咯，因為我點會記得上次佢彈咗啲乜嘢？ 係啊，同埋佢哋中間有好多係嗰啲 ad lib 位，即係譬如你頭先聽佢用麻醉師快樂，佢突然間。財神到啊，加個嘢啊，咁你就明嗰個 feel 啦，咁樣。今日咧最後就係揀咗係新嘅作品啦， 嗯， 係啦，就係亦都收落喺你 songbook 呢一張嘅專輯入邊， 冇錯，《 星星夢旅人》 係啊， 呢一首歌嘅，喂，同我哋再介紹一下呢一首作品先。 嗯，其實呢首作品就我寫噶啦，當然咁曲同埋詞都係啦，咁其實個中文詞咧就係向香港嘅作曲家、作詞家、音樂人致敬嘅，即係咁耐以嚟或者而家做緊默默耕耘嘅呢一班咯嚇。咁當然裏面嘅歌詞唔係淨係話我好多謝你哋咁樣，唔係嘅，其實係用一種比較我覺得即係 jazz 啲嘅方法嚟講，即係通常 jazz 就比較 poetic 嘅啲嘢，詩意少少啦。咁其實講緊一樣嘢就係當我哋望向天上嘅星星嘅時候。你會諗起啲乜嘢咧？咁係嘛？即係呢一個就係、是、其實你可以當係明星嗰隻歌嘅續集都得嘅。咁、yeah. 可會想起我咧？可會想起一啲往昔許過嘅願啦、願望啦嚇。咁但係我就覺得可唔可以唔係淨係諗起以前咯？ Yeah. 而可唔可以見到譬如話哦，以前啲人繼續照亮我哋，唔係話。照亮緊我哋所以就淨係懷念過去，而係咁照亮我哋做乜先？係其實係要繼續去行前面嘅路咯。 嗯， 其實係想講呢一樣嘢，唔係淨係懷念，而係温故知新，同埋去走出新嘅路向咯。要咁，但係如果你唔知道舊嘅嘢，其實你唔知道新嘅嘢應該係點，所以一定要係 有一個一脈相承的一種成全在裏面，我希望做到的是。 是因為你發覺很多人都是講話冇㗎啦，廣東歌冇人聽㗎啦，廣東歌死咗㗎啦咁樣。咁因為佢話誒冇啦，過咗最璀璨都是八九十年代㗎啦，冇㗎啦咁。但我覺得抱住呢個心態是一定不會好的，因為你根本冇，你都冇意欲同冇動力向前行。 有第二種諗法㗎喎，而家啲人即係一種就是話我哋唔可以俾佢死嘅，有一種就是話其實佢真係已經死咗㗎啦，所以我哋行出新的路啦。 Okay. 有 OK 喎，我覺得呢個講法，即係有第二個 interpretation。咁你承認佢而家係冇比以前光輝，其實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唔代表我哋因為冇比以前光輝就唔去做或者唔去寫廣東歌咯。係啊，咁其實爵士音樂一樣嘅，其實好多人都曾經講過爵士音樂已死，講咗幾十年㗎啦，已經咁係啊，咁去到今時今日都仲有人玩 㗎，係咯。 系咯， 同埋其實佢 influence， 所以其實我覺得嗱，即係可能以前就分好清楚嘅，你玩 jazz 就玩 jazz 啦，你玩 blues 就玩 blues 啦，你玩 rock 就去 rock 啦，你 pop 就去 pop 啦，但係而家好多嘢係可以 mix and match 噶嘛。 嗱，你可以咁講，但係其實呢一樣嘢係由 rock and roll 開始先至咁樣分門分派，以前唔係嘅。其實 jazz 音樂由二十到五十年代係最 popular 嘅 music， 嗰陣時嘅流行音樂就係 jazz 音樂啦。咁所以冇噶，我覺得呢啲嘢唔使咁介懷咯。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太過分門分派好多時。 係啊，我就係覺得而家就可以係哦，我有 influence， 其實我有啲 jazz 入邊，但係有啲第二啲嘅元素入邊。但我自己消化完一輪，我就有一個新嘅自己嘅音樂咯，都唔需要 label 佢啦。即係我唔識嗱呢一段咧就 R&B 嘅，咁後面有少少 hip hop 啦。跟呢一度咧，其實就係有啲 gospel 嘅。 你知佢哋成日都話時代係一個好似一個圓形咁樣，你走走下又走翻轉頭。我覺得而家有少少音樂好似走翻以前咁樣，就係、是、唔會特登去 label 佢係乜咯。佢乜都有，咩元素裏面都有嘅。 係你就算聽而家落去，你 EDM 入面，即係 EDM 呢個嘅門派入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 influence 喺中間，一樣咁樣嘅講法咯。 冇錯，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是、呢一首《星星夢旅人》就係一個係温故知新啦嘅一個嘅主題啦。喂，咁但係呢個係19年嘅專輯啦，咁而家有冇係籌備緊？好啦，2020年開始啦。如果問 Roger 嘅話，有冇已經係一啲新嘅可能音樂上嘅 project 開始籌備緊度？ 有啊，我做緊一個，我寫緊一個 musical 啊。 哇， 係一個新嘅嘗試啦，對於我嚟講，但係亦都係我嘅一個好大嘅影響嚟嘅。 係 係，即係我聽。即係聽開以前musical 長大啦，即係 Sound of Music 啊、West Side Story 啊嗰啲，咁我覺得，咦，係時候我自己做一個咁嘅 musical 啦，咁樣咯嚇。 OK， 咁呢個係一個大 project 嚟嘅，咁同我拍檔嘅係岑偉忠， 係 作詞人，咁我都好 look forward。咁自己其他會唔會繼續錄碟？我覺得我應該會繼續錄嘅，係啦。咁所以都應該幾忙。 Okay， 在音樂上 係，所以歌嘅部分啦，同埋個劇本創作都會一齊去 involve。 係啊，即係其實我 initiate 嘅一個劇本嚟嘅。係，因為我喺大學嗰度教公共衞生、大家都知道。咁我做開一啲叫同死亡有關嘅嘅研究嘅。咁有一次大學就即係 approach 我，佢話：喂，我哋咧有啲叫做知識轉移嗰啲錢啊。咁但係我哋就想分啲有趣啲嘅嘢，咁所以我揾你，話你真係想有趣，佢話係啊，真係想有趣，咁我嚟㗎喇喎， 你打開咗個閘閂唔翻嘅啦嘛， 唔好後悔啊， 咁就幫佢諗大啲咯，希望可以真係做一啲得意啲嘅嘢，同埋平常嘅觀眾去睇都覺得好有趣味，但係又學到嘢嘅。一啲嘢，即系唔系嗰啲纯粹煽情或者系喊苦喊忽嗰啲，唔系嘅。即系我哋今次写嗰个剧本系黑色幽默嘅嘢嚟嘅，其实 系 系。 咁所以其实预计喺今年内就。 今年内应该写好，咁但系如果成个 production 可能就2021年就会出咁样咯，系、因为都可能系一个比较大型嘅。production 係、 OK， 咁所以就今年佢主力都係閉關搞呢壇嘢㗎。 係啊，寫字。 唔係你會見到我嘅繼續。 會嘅，都有 live show 啊，有剩咁樣。 有嘅，有嘅，有嘅，會繼續做嘅。 OK， 因為你今日打開咗，可能啲人聽完之後嚇四手炸。咁樣啦，咁你自己揾佢出嚟睇啦，佢。 係啊，我睇咗嗰本頭先偷望啦，係好多唔同嘅歌㗎，真係。 係啊， 係啊， 係啊，好，你有 記住 like 我 Facebook 賣廣告。 係啊，你就揾鍾欣樂啊。 係啊，大家就有好多片可以睇。 係啊，承諾嗰個諾啊，我驚你揾錯咗個諾字。 好啦，咁我哋就今日要多谢晒 Roger 同埋 Jasriel 啦， 多谢你。 同埋要好即系我都期待呢一个 musical，到时出到嚟嘅嗰个效果系会一个点样嘅 ？Thank you，thank you。可唔可以讲多一样嘢？ 可以啊。 系啦，就系其实《星星梦旅人》呢只歌咧，我哋成日话要探讨点样走出新嘅路向噶嘛。其实我觉得啊吓，即系好老土咁样去讲。你搣開曬所有嗰啲靚字啊、乜乜物物啊嗰啲之後，其實最後嗰句係面對未來，全憑着愛咯。咁即係多謝潘元良曾經寫過一首詞叫做《憑着愛》，係提醒咗我哋其實唔係憑住仇恨咯，先至可以走到一個我覺得有意義同埋唔會走歪路的一条新的路。 OK， 今天多谢晒 Roger。 新年新出路，新年新希望。 Yeah， 我最喜欢这些老土的 N 啊，快点。好， 多谢。 发大财的 friend 啊，你是。 农历新年我会讲那句，是因为今天新历啊，所以下次先。 今天多谢晒 Roger， 同埋多谢晒 Jasriel。Thank you。 多谢。 遥望晚空中的星辰，回望往昔许过的愿，怀疑梦想化做了星火，闪出灿烂光芒。曾在夜深轻抚钢琴，忙仍在漆黑中唱咏，云下上星与月也奏和，把心里梦编织乐韵。在午夜天际掠过，那些千千阙歌，想起当天我就会春风秋雨都一起唱和，奔向这星际漩涡，人潮在追赶新里程，时间片刻总会消逝，然而乐章美梦与星光永久记在心底里。千千阙歌仍

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在刹那中跌入黑洞中。如高低仿佛的旅程，时间这刻已经变中你，如那次龙，如这刻我能因你，如渺渺失踪，连叹气和情愫今也飘不失控。不管有做多少话会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和你痛也快地进入黑洞之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早前到过武汉、正在屯门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的女子，现时已经退烧，肺部 X 光影像清晰。据了解，那个女子在圣诞节假期期间到过武汉，并没有到过街市。消息说，那个病人情况稳定，禽流感和 SARS 测试结果呈阴性反应。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早前确认出现多宗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大多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当中七人病情严重。运输署宣布，由下个月14号起优化的士笔试，包括调整考核内容、试题数目和合格的标准。运输署详细考虑和研究相关意见和建议，在确保笔试考核制度严谨和稳健的大前提下完成检讨，包括维持现时由三部分组成的考核结构，另外会新增路线规划试题，要求考生在两个指明地点之间选择最直接可行的路线，以加强考核考生路线规划的能力。的士笔试的整体试题数目会由140条减至90条，考试时间由现时70分钟缩短至45分钟。至于合格标准，甲部和乙部调整至答啱17条或者以上，丙部就调整至答啱43条或者以上。新一届区议会元旦日起展开任期，中西区区议会下午召开首次会议，选出正副主席。民主党的郑丽琼和民主党的杨浩然在无竞争之下分别当选正副主席。新一届中西区区议会有15个民选议员，当中有14个是民主派议员。台湾军方一架载有13人的黑鹰直升机在飞行途中失事，军方证实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人罹难，另外5人生还。蔡英文总统争取连任竞选办公室发声明，表示由于今次事件，蔡英文作为三军统帅和行政团队正以全力进行救援并厘清事故原因。蔡英文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即日起三日将会暂停选举造势活动和相关行程。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亦都发声明，表示因为军方发生重大事故，韩国瑜原定今日的录影专访和明日公开行程都将会取消，希望让社会资源和政府团队能够全力投入救援工作和厘清事故原因。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原定今日下午的公开行程都将会取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系 系啊，做咩事？ 好唔想见到我有一种，好唔想见到我， 好耐冇见， 系好耐冇见咁样。咁咧其实跟咗阿J 峰同即系冯允谦同科技大学啦，另外仲有郑欣宜同呢个浸会大学呢两间咁样，感觉如何啊？ 有少少好唔同嘅，其实两间学校。譬如科大咧，佢哋开头嘅时候咧，佢哋觉得自己系输喺起跑线嘅，因为佢哋觉得佢哋全部都唔系读 media 嘅，即系佢哋冇人，佢哋可能有啲读 physics 啊，好唔关事嘅。咁所以佢哋比较系好好小心啊，即系每一样嘢佢哋好好出力嘅。 嗯， 咁但系即系譬如你浸大咧，佢哋本身有 marketing 啊，有 PR 啊，即系感觉上好似系 related 多啲嘅。 系 咁所以两个嘅起跑咧，你可以话系喺唔同嘅位度。 哦， 咁当然你知跑到尾就唔同噶。 哦，OK， 北中大应该易啲啦，因为近啲啊嘛。科大好远咧，又大澳又剩咁样。 哇，真系、哦，因为其实即系我哋讲咗科大呢件事啦，即系科大同冯允谦一路开始，我哋就话要想做一个好有意义嘅 project 啊，咁样。咁然之后我哋发现原来个意义都好遥远下嘅，一路带我去寻找意义咁嘅嘢。咁但系其实我想问，入大澳拍摄啊，同埋好多户外景啦，我哋咁对于其实 cool 嚟讲有冇难度噶？ 大澳咧其实比较难入去嘅，即系佢唔系普通车入去嘅。 系 咁，所以即系喺安排上面，即系可能即系我知道要入大澳之后咧，我哋可能要揾一架可以入到去嘅 cool 车啦，啊咁就同埋嗰个景，可能我哋都要即系做多啲 research 咁样咯。 OK， 咁但系其实因为一路以嚟咧，我对住科大嘅同学咧，我都有一种。即係坦白啲講，叫恨鐵不成鋼。因為頭先都講過，佢有種即係覺得自己輸在起跑線嘅感覺。但其實我成日好想同佢講，唔係呢回事㗎。係啊，咁樣。咁、 okay， 你做佢哋嘅跑道咯，幫佢哋起飛。 唔係其實佢哋， 因為佢哋真係玩航拍㗎嘛，起飛。 嗰啲原地直升嘅航拍機咁樣樣。咁但係呢啲，我覺得佢同班學生相處得仲即係多過我啦，佢融洽過我嘅，因為我會鬧人，但係佢一定唔會。 唔敢講。 所以其实同科大班同学相处嘅时候感觉如何？ 我谂我睇到佢哋成长咯， 系 吓，因为其实最初咧，佢哋好似都唔系好知要做乜嘢， 系 即系有少少迷失啊，即系好似即系系咪咁就搞掂咧？因为佢唔知道做一个咁嘅 project， 其实要 involve 啲乜嘢啊？系咪谂个 idea 就做到啊？咁样 系 咁，但系去到后期，其实我又觉得不可不提，即系有阿 Sarah，、 啊、 即系学校有一个即系好好嘅好好嘅导师咧，即系其实系 lead 住佢哋去。去諗嘢，即係佢哋 side track 咗好多嘢時候，可能幫佢哋去釐清翻，其實你哋嘅目標係乜嘢，方向係乜嘢，咁即係有好大嘅 support 咯。咁我睇到佢哋後期其實都即係開始慢慢自己 form 咗個 team 咯，尤其是最尾即係嗰日嘅訪問啦，咁睇到佢哋自己都即係。我覺得佢哋已經變成咗，即係經過今次之後咧，好似有一種友誼出現咗、 嗯， 即係呢一啲係其實你要經過一個 project 去做完曬之後，咁你就建立到一啲嘢、 嗯， 即係喺個 project 裏面可能其中一樣嘢啫，即係你做到一個咁嘅嘢係一樣嘢，咁、嗯、但係喺佢哋嘅長遠嚟講，即係或者係朋友建立啊、人生啊、諗嘢啊，即係各方面，我覺得佢哋成長咗咯。 OK， 咁啊係 brief 少少啦，因為科大佢哋嗰個計劃啦，咁其實就係呢班嘅同學。學咧咁就係連馬馮允謙啦，去到大澳咧就用啲航拍技術啊、VR 啊等等嗰啲，因為佢科技大學啊嘛， 咁所以用啲 揾科技啦咁樣，咁啊帶入去大澳嗰啲係公公婆婆咧，因為佢哋比較即係隔攝啊，即係又好少即係會去外地嗰度旅行啦咁樣樣， 同埋年紀大可能搭飛機都冇咁方便，咁啊帶佢哋去睇下法國啊，或者睇啲雪山、 啊，喺 VR 度睇法國啊。有個 logo 就好啦， 好叻啊！真 係係啦，即係個咁樣嘅計劃嚟嘅。咁所以佢哋中間就克服好多可能科技嘅問題啊。咁然之後又點樣令到啲公公婆婆去明白發生緊咩事咧？咩 VR 啊咁樣係啦。咁所以中間牽涉好多溝通啊、planning 啊等等嘅嘢。 山卡拉的不丹多簡單，你說下次去玩，下一年又會否？又不得，大局能大变，幸运能逆转，光辉的霎眼会停电，活着亦随时留远。他千算万算，终归也遇险，难道你未来真的可见？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 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过眼浮云还应足紧。 系啦，我哋一听就系到浸大噶啦， 系啦， 系啦，浸大听讲都几，我开始帮佢哋配紧啲 VO 啊，我知道浸大都几 dramatic 噶， 同埋浸大都系最，应该系我哋，因为我哋有个 final 嘅 present， 即系汇报嘅嗰个句文系喺汇报之前两日定三日到咧，系先完成嗰样嘢啦，咁有冇好紧张咧？咁嗰时。 都因為佢哋其實個頭開得好好嘅，即係浸大真係。咁佢哋個 project 即係但係太多波折啦，對佢哋嚟講，咁即係由場地啊，諗嘅佢哋諗一啲 social media challenge 啊，即係各樣嘢都即係諗嘅同做嘅好多時唔同嘅，即係你諗可能可以好好，或者諗咗係咪等於做咗咧？即係因為你真係要做嘅時候，可能要面對好多好多嘅嘢咯。咁所以佢哋都幾。即係幾多挫折啦，或者我覺得幾多波折啦，咁即係雖然最後 final 都做起咗，咁我都有啲擔心嘅。其實我諗唔係就係我啦，即係 Bear 都係，即係我哋其實都好係啊，你一個同事就係即係好密切咁樣咧。喂，佢點啊？我哋使唔使有啲咩出下力啊？即係各樣嘢，咁又好阿 Joyce 又好配合啦，即係喺嗰啲即係調動上面都好幫到手，咁即係最後都完成到嘅， 順利完成啊！ 其實好啊，拍呢啲真人 show 即係越多波折越好睇噶嘛。即係如果好順利咧，咁OK 完成啦我哋。但如果中間就一波三折啊，克服困難啊，諸如此類，化險為夷啊，咁其實咪好多素材可以俾你拍嘅時候好玩咯。 去到最尾咯，呢個素材係去到最尾係有啲，即係我諗係呢個 show day 之前佢哋 rehearsal 就出現咗一啲。內部之間嘅問題啦，咁即係阿 Joyce 都以為係我哋去安排嘅，其實我諗我哋都係冇咁叻啦，即係就發生咗啲事，咁 即 係 我哋造假， 係啦，即係阿 Joyce 仲要話喂得啦，你叫佢出嚟啦，而家即係咪假㗎？咁但係的而且確又唔係， 係 咁即係我自己都。嚇一嚇嘅， 因為咧，其實佢哋真係佢哋就反而係聯合咗一個組織啦，係啦，咁太多唔講得咁樣啦，係 啊， 咁佢哋就希望即係從住救命歌呢個方向咧，可以點樣發揮呢首歌大啲嘅意義，咁中間會牽涉一啲係演出啊等等咁樣嘅嘢，咁所以就佢頭先嗰啲彩排啊呢啲嘅情況出咗嚟啦，同埋因為我咧開始睇在佢哋一啲嘅 footage 咧配緊啲 VO 啊嘛，咁然之後我就發覺咧每一組都經歷咗一啲嘅問題嘅，就係咧因為。都人事啦，可以話係，同埋因為啲組員會彈出彈入嘅成個，咁、而佢哋呢一組嘅組員彈出彈入咧， 係 催淚嘅。 啊，系啦、哎呀，好想睇啊！即刻， 冇错，真系要睇啊！ 系啦，咁所以我睇嘅时候，我睇到即系配到嗰个 footage 嘅时候，我都觉得，哇，系你知阿 Joyce 个人又好感性噶嘛，大情大性嗰啲嚟噶嘛，咁你但系 feel 到佢系真系同个学生中间咧，系有好多一啲系情感，就系，我真系好希望系大家一齐行落去，然之后我好紧张，你而家情绪系点，感觉系点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位系几好睇，而佢嬲嘅时候真系几嬲嘅。 頭先聽咗咁多，我覺得都真係期待啦。咁大家咧，只要咧留意呢個我哋嘅港視31啊，喺1月26日星期日夜晚咧9:05開始咧， 係好準確，好多資訊啊！ 記得睇啦，即係其實成個節目都真係一波三折，我哋終於可以喺電視度睇到啊呢個星學企劃咁樣啦。咁今日多謝曬 Lily 先，都辛苦曬啦。咁咧就可以留意我哋頭先介紹咗嘅就係馮允軒同埋科技大學同埋呢個鄭欣宜同。浸會大學嘅， 到時攞個 credit 啦，有 Lily 導演啦。OK， 都 多謝你 ，thank you， 唔該曬。 好想一喝會飲醉，好想一份會死去，好想不去探討過會有幾累，不想觸碰那心碎，如提起都算中罪，毫無權利得交税，孤單一個人。将苍天把你都遗弃，赶尽杀绝。你的内心始终对你讲，绝处有你守护你。但请你不长大，学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何用说服到旁人了解，随意带声嗌，诚实告解 ，Everything is爱否定你，抛下装扮，留让红潮有个出口，你都可自救。这刻请你不长大，哭得出自可释怀，放放心里的小孩。 简直有郑欣宜救命歌， 悬崖珍珠仍旧记紧 ，Love is always inside。 同埋之前冯允谦 J 风嘅散卡啦。 岁月之后，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 咁大家就要记得留意咧，港视31咧《星学企划》嘅播出啦。之后拣你咧，就有呢位八位歌手合唱嘅呢一首，亦都系今年金曲主题曲《我们的主题曲》。 上望眼想到你，总有歌声。 暂借刹那让记忆将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 在你壮阔肩膊间待潮涨色，在你胸膛细拼六月那幅月影。我的契约耗尽歌声， 云层每个热吻加一句一动，热烈澎湃过程， 为这套戏轻建起传奇背景，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歌声。 开心总有尽头，尽没变，只有这。